谁人可一生拒绝缘分，谁人可一生都不动心，犹遇见你这心有剧阵，令到我想问想知道，你是会喜爱哪一类人，为何我思想满是疑问，为何我的口吻很着紧，又共你那次拥抱热吻，令我倍感必须知道，世上哪位可改变你的一生， 得多烦。